谁那天分手，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，顽固地种在眼睛一角，直到永久抹不走。但是否又在生活乱流，你那新生你也必须接受，就算多悔疚，自责别太久，不要恋恋心里那个伤口。度日月穿山水，尚在恨那谁，谁曾无坚不摧，摧毁的废墟，一早变做你美好新居，疮疤你不滑，亦不知有过在这里，泪答泪，风一吹，渐莫变那谁，连重提往事也不再绝对，他怎伤害你，讲起你没再吐苦水。有时你还觉得温馨，这泪流像存在的表情，没有恨过便更加讽刺，白过半生冷清静，将突然忘掉尊姓大名，却记得他教你差点丧命，是创伤太重或觉悟太轻，使你不懂释放眷侣的根性。度日月穿山水，尚在恨那谁，谁曾无坚不摧，摧毁的废墟，一早变做你美好新居，疮疤你不滑，亦不知有过在这里，泪答泪，风一吹，渐莫变那谁，连重提往事也不再绝对，他怎伤害你，感恩替代了那苦水。就要听到春天也恐惧，可以不唏嘘，可以不心虚，放低跨过去。度日月穿山水，尚在恨那谁，谁曾无坚不摧，摧毁的废墟，一早便做了满山青翠，敏感处不碰，必不知你装着心碎，若旧梦不堪追，就别问那谁，从何时你学会洒脱面对，他怎伤害你，可否就当做老天完整你那没挫败波折一生之旅，功德圆满方可爱下去，大笑归去。